值得。深夜里的寂寞难以忍受，你说工作中忙你太久，不觉间已三十个年头，挑剔着轮换着你再三选择。 存在。我是那首很爱你的歌，如果我是一首歌，我是那首很爱你的歌。 身旁，你可知？

好，我会忍住，不会颤抖。 我亲

了。